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同学们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我们继续来学习词根词缀啊，上一次我们学习了 RE 这个前缀，它呢一共表示三层意思，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哪三层意思呢？ 那首先呢 RE 啊，表示的就是向后或者是回的意思。 比如说想起某件事情，回忆起来，有个单词叫做 recall、 recall， 对，这个里面的 call 啊，表示就是想起，所以往回想就是记忆回忆。 对，同时呢 RE 还有一个跟第一层意思比较相近的第二层意思、它表示一种非和反。 没错，你比如说 react 啊，这个词当中的 act 表示行动行为，RE 表示反，对你的某些的这种行为发生了一个相反的反馈，那就是反应了、 产生一种反应、产生一种相应的行动，相反的与之相对的叫做 react， 相反。通过单词我们来记忆前缀、通过前缀我们又来学习单词，其实这也是一种相辅相成。 对，我们总说哈，单词呢它其实是有很多部分组成的，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前缀，那还有词根以及后缀，我们把它穿起来，单词的含义就水落石出了。 第三层意思呢，表示的是一再和重新，它有一个反复进行的意思。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初中的时候老师也给大家反复讲过。 对、我们的课堂上出现过最多的词汇也就是反复说，反复讲， repeat 是吧。 当老师的、我们各种啊小学中学课堂上的老师、老师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反复说反复讲，你们要记住了，不要还给老师了。 哎，没错，但是呢老师也如愿了，最后全还给老师了。 refine 这个单词哈、fine 比如就是精美的， 那一次次的让它精美，大家看是不是就是让它变得越来越好呢？ 对， 就是我们说的提纯呢、或精炼。 日常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单词有 refresh， 比如说您晚上睡个好觉以后，第二天早上精神焕发。 对，还有上节课给大家讲的哈 ，Let me refresh your glass， 让我给您倒满酒吧。 哦，也可以是啊，也可以是重新装满。 对，没错。 比如说一个长假能够让工作的这种 疲惫的心变得 从精神焕发， 哎 ，refreshed， 对吧 ？refresh， 你看通过这些前缀，我们真的是记住了一些比较不错的生活中很常用的单词。 没错，那希望朋友们呢把 RE 啊这个前缀三种含义好好的学一学，在我们的英语世界当中啊，这个 RE 代表的词特别多。 是的，平时日常生活里也可以多总结一下，遇到了哪些 RE 开头的词。仔细去想想，如果说你要把它，你自己要分辨出来其中的词义，你能不能拆分开来，能不能 RE 和后面的词根联系起来，你把它推测出意思。 对，所以不是简单的记忆，而是去分析这些词。 嗯，好，同学们啊，我们的热身完毕了哈， warm up 完毕了。 嗯，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了。今天我们要带来三个前缀，三个。 哟，上节课也就一个哈，这回一下变仨。 哎，所以今天大家又要充分发挥一下你们的记忆能力了。 对，那时间有限哈，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哎， 就是 SE。 今天呢虽然词根多，但是我们的例词都挺简单的。 嗯， 大家要是四级水平吧，四级基本上这些词语就囊括了。 哎，差不多， 一点都不难。 嗯， 来看第一个前缀是 SE。 嗯， 好，说到 SE， 大家现在马上头这个脑子里赶紧想一想，哪些单词是 SE 开头的啊？您别说 SHE， 这个 哈，这个 这就多了一点哈， 太多，想多了。 SE， 嗯，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记过一词叫做 select， 嗯， 选择， 对，没错。还有吗？ 还有吗 ？C， 其实挺多的， 嗯 ，C S E，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secret。 对，那这个单词呢，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表示的是秘密。 秘密， 对，为什么说这个 secret 啊表示的是秘密呢？您看看这个里有个 CRET， 想问问大家，以前我们学过一个词叫做创造，怎么说？ 创造 create。 对，那它的名词是什么呢？ creation。 对，所以大家看哈，无论是这个 CRE 或者是 CRET， 那么它都表示的含义是产生。 哦， CRE create， 嗯， 表示的是产生。 对，这个里面的 CRET 同样也表示的是产生啊。那刚才和您讲了 SE 表示的呢是分开，没问题吧？ 哎，刚才还没讲 SE 表示什么意思。 对， SE 是分开的意思啊， 给大家那个制造一悬念，还没有说出意思。 对， 现在告诉大家， 嗯， SE 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分开。那回头咱们再来看哈，要把什么分开呢？把生产出来的，言外之意就是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把它分开。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让它看见了，就把它留一部分藏起来了？ 嗯 嗯， 把产生出来的东西啊， 嗯， 悄悄的，或者是把它分离分开。 嗯， SE 表示分开和离开的意思。 嗯， 表什么东西呢？本来是一体的，现在给它啪切一半。 对，没错， 啊，就离体了。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就是亲戚朋友啊上我们家，可能会送一些礼物哈。结果呢，亲戚朋友一走，一会儿的功夫，我发现这礼物都少一半。 哦，哎，这个好像跟咱们这个词根词缀的搭配挺相似的， 是吧？就少点， 产生出来了一些礼物。 对， 然后呢，悄悄的就。 被分开， 被分离了一些， 对， 撤离了一些。 是，结果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是我妈呀，把这些东西分完之后，另外的一部分给藏起来了，就怕我都给吃了啊。说这个小孩不贪心嘛，对吧？贪吃，所以呢，他就是细水长流。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麦乳精。不知道金老师吃没吃过哈， 嗯， 就都不用沏水，直接就拿勺筷吃哈。 还是沏点水吧。 啊，要不上火是吧？结果怎么办呢？我妈怕我上火呀，得就把那麦乳精给藏起来了啊。今天给你倒一杯，明儿倒一杯，不让你看见那正品 啊。明那就是每天发一勺，嗯， 啊，对，没 限量供应。 对， 就一开始啊，咱们产生了很多的礼物，不是吗？ 嗯 ，create。产生出来了， 嗯， 然后一部分呢悄悄的就拿走了， 嗯， 不在这个总体里面了，就拿开了。 嗯， 大家想想这种意境哈， 嗯， 是个什么意思呢？ 反正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哎呦，我妈太神奇了，什么东西都做得很保密， 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错， 你就在前面每天盼望那一勺出来， 是， 一勺麦乳精出来。 对对对，没错， 最后 变出来啊， 结果在后面全是一个大仓库。 可不是吗？ 每天给你限量发点。 对，但后来我有一天我找到了藏麦乳精的那个柜子的钥匙， 藏匿之处， 藏匿之处。对， 傅老师这真是一部冒险小说呀。嗯， 真的，后来我就找了，哎呦，我都打开了，打开以后，天哪，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呀。然后我就背着我妈就崴一勺，然后我还怕我妈发现，就是我在崴之前我会记住麦乳精摆的那个样子和位置，然后 不会破坏现场，然后把麦乳精偷偷吃完，然后当什么事儿没发生，把门锁好。 从小就是一间谍人才啊，反间谍之术， 反间谍之术 是不错的、嗯。但是你以为你母亲真的不会发现吗？ 所以这就是母爱。其实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肯定知道， 对， 只是不说。 没错， 但是你还觉得他不知道。 没错啊，所以儿时的秘密其实根本不是秘密。 好，这个词的含义呢也就昭然若揭了、 嗯、 它就是秘密。 对， 偷偷的拿出一部分藏起来、 嗯、 藏匿起来。 嗯， secret secret 分一部分出来、嗯、秘密 secret 特别好， 嗯，听上去就很秘密。 对， 大家脑子里就想到小小的附件力 啊， 那会儿 拿着小钥匙偷偷的打开一小柜子，咔嚓打开一看，哇，闪闪发光，嗯、噔噔，眼睛都亮了，闪下他的钛合金附件力眼，然后偷偷的去拐了他最爱吃的麦乳精， 嗯，然后再偷偷把东西。还原现场， 还原现场 啊！ 锁好门， 锁好门， 当作若无其事的， 对， 走出了家门。 我妈心里说：“小样的， 真是有其必有其啊！” 啊， 好，这个啊， 嗯， 褒义词啊，褒义词、啊， 对对对， 说明傅老师， 嗯 啊，很有手段。 好吧， 秘密，他做名词的时候就表示秘密、啊。 明白了，嗯，那这个词呢，不仅仅做名词，其实它也可以做形容词出现， 哎、 表示的就是保密的。秘密的这个意思， 中学的时候咱们就学过这个单词了， 嗯 啊，以至于现在我们跟老外，打交道的时候，一说什么都说，Oh, it's a secret。 对， 都喜欢说这是一个秘密， 这是秘密啊， 大家都会说哈。那我们看 secret 还有哪些隐身的用法？ 嗯， 做形容词的时候，它表示秘密的、保密的、外人不得而知的。 那你比如说秘密信息 ，secret information， 这是一个 secret meetings， 就是秘密会议 哦，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对， 就我俩开 secret meetings。 那咱俩要是秘密会谈一下呢 ？secret talks， 明白了。Secret 不仅仅有名词秘密，还有形容词保密的。 嗯，它的意思就是说 known about by only a few people， 这件事儿只有那么一小撮人知道。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嗯 ，kept hidden from others， 其他人是绝对不能告诉他们的。 盖，外人盖不能知。 没错。 好，我们来看生活中怎么运用。 嗯， 这件事他试图瞒着家里。瞒是什么意思、 嗯、瞒就是让这个事情变成秘密不告诉家人呗。 对、 嗯、 好 secret 的经典搭配出现了 keep something secret from something。 那请朋友们注意，由于它的前面是 keep 后面是 it， 这其实是一个宾语结构，所以宾语的后面必须要放上宾补，因此此处的这个 secret 啊，表示的意思是秘密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儿 啊、哦 嗯。 Keep something secret from something， 我要把这件事情 keep it secret， 把它保密。 那对谁保密？那个对谁怎么说 ？From his family。 大家千万不要用什么 to against， 我们要用 from。 对了、嗯、，from 是表示对。 嗯， 与什么什么隔离开。 对，所以你看 ，He tried to keep it secret from his family。他尝试着让这件事情不被他的家人所知。 对， 嗯， 你看咱们这个儿女们现在是吧，长大了以后，好多自己在外边受的苦、受的委屈， 嗯， 都要 keep it secret from your family。 还真是， 都不能啊，让家长知道。否则这父母亲会担心啊。 对，其实啊，正像是我刚才给您讲的麦乳精的故事一样，父母怎么不知道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妨啊，就打开心扉，和父母去聊一聊自己的状况近况。其实他们知道了一个真实的你，反而比猜测要更加的安心一些。 嗯，但是咱们不都是报喜不报忧吗？ 对， 其实不报忧我觉得也挺好的、嗯 啊、不报忧哦， 挺好的。父母其实也 除 了操心之外，他担心操心之外，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嗯、对， 对对， 所以还是报喜不报忧，我觉得。 对，有的时候我会跟我老妈会说一些我的一些这个担忧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觉得好像他们确实，就我妈妈确实啊，就是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去帮你。但是我妈妈会以她的人生历练和她的那种人生的厚度告诉你，哎，这也不叫什么事儿，你想开点吧，这个那个的。就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反而获得了温暖。 哦。就是说能够寻求一些咨询和帮助过来人的经验。 对，没错没错、 相信 父妈告诉妈妈的，父妈的妈妈的，只是一部分小事情，可能大部分他也没说。 大事儿都得跟晶晶说，是吧？ 让那开导开导。 好好 好，好，这就是这个短语叫 keep it secret from family。 明白了， 生活中很常用的一个句子。 嗯， 我们说，哟，这是一个通往海滩的秘密通道。 这个通道啊，大家记一下，叫做 passage。 passage。 嗯 ，a secret passage leading to the beach。 朋友们，您看后面的 leading to the beach， 这其实是由 leading 这个现代分词做的后续定语来修饰前面的 secret passage。 嗯，导向的。通往的、 通往海滩的这个秘密通道， 除了表示这个秘密的之外呢，这个 secret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专门指那种行为习惯呢是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的、隐秘的。 那您看啊，金老师，我呀就特爱喝酒，但我们家人不让我喝酒，所以有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借上课之名，借这个去 PK 台之名，我去偷偷喝酒。 那您是一个 secret drinker。 哟，这句话中文不就变成了秘密的饮酒者吗？ 对呀，就是说你偷偷的喝酒啊。 嗯， 因为它指一种长期暗中的行为和习惯，不让人知道的。 明白了。 比如说一紧张，父妈就要咬手指。 啊， 这个是 secret habit。别人不知道的、 一个隐秘的小秘密， 习惯，隐秘的小秘密， 习惯，对对对， 内心的担忧，her secret fears， her secret fears， 觉得 这个好， 这个短语用的特别好，哪儿都没出现内心的这个单词， 对我们可能还以为是 inward 那个词 啊，根本没有是内呀、这些都没出现 ，secret 就是一个秘密的，秘密的就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 对，昨天晚上我去这个河北的河南 ，sorry， 一所学校大学去讲座，其实，在刚刚上台的时候，我还是蛮紧张的。但是我会特别大声的微笑着和大家去打招呼，慢慢的就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 secret fears 就抑制住了。 就是专门指那种只有自己知道的。 对。 好。还有就是指一种人或行为它的形式比较诡秘和神秘。你比如说他们无论对什么东西都那样神秘兮兮的。 这个神秘兮兮的英文怎么说呢？ 那根本不可能有兮兮这种词的翻译，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 secret about everything。 Secret about everything。 对什么东西表现的行为是很神秘的。They were so secret about everything。 他们对什么事情都那样神秘兮兮的。 就神秘兮兮的。下面一个例句更好玩，说 Jessica 看见他俩诡秘的相视一笑，你瞧这句子， 这个还挺文学的 诡秘的相视一笑， 就是诡秘的两人看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他抓住了他们的那个神秘的笑容。Jessica caught a secret smile， 然后呢 ？Flitting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然后就诡秘的相视。笑了 笑就是一种 secret smile。 这个动作我觉得太传神了就好像是有一些事情你知我知谁也不知，然后咱俩 你知吗？ 对对对，然后一互相看一下 secret smile， 这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这种 secret smile。 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别人还没发现。 所以这个词的例句很多，很精彩还有一句说，又一见到他心中窃喜。你看这汉语真美。 我知道如果说看见谁很高兴，就叫做 be pleased to see somebody。 我正大光明的看到你很高兴I'm pleased to see you。 那就是正大光明的，我高兴了。 我看见你我很高兴。 我窃喜应该不是表现在表情上 我用一个副词我就能解决这个句话。正常的是说 I was pleased to see you。 我看到你很高兴。 接下来我改成I was secretly pleased to see you。 这词儿用真好 ，secretly， 窃喜。 窃是什么意思？ 就是偷偷的嘛。 就是偷偷的。 偷偷的就是秘密的。 开心。 那您说比如俩人正在谈恋爱呢，是吧但是不敢告诉爸爸妈妈，我用这词儿行吗 ？Secretly pleased to see my girlfriend。 Secretly pleased 可以啊，但是你这个你互相见到不应该是 secretly pleased 啊？也是，应该是某人对某人，是不是 对。对，就但是 secretly 还是自己内心的暗喜， 暗喜和窃喜。 就每次我看到您，我都 secretly pleased。 这个都不用 secret 了，挺公开的。刚才不是说要把什么大事儿都告诉我吗？ 你就这么一听，你还认真了 啊？反正我也知道差不多了。 哦，哎呦我 哪一次不是我开刀？ 一口血呀、啊，同志们！ 别咳，哪次不是我开刀？ 对对对对对，妈妈妈妈妈妈好！ 哎呦呦呦，你。富妈富妈 贵吧贵了吧啊 富妈富妈 啊、 这是这个词啊 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您看这个 secret 我们在小学可能就学过可能你会觉得咱们在 PK 台讲它干啥呀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恰好是您不太明白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小词很简单在我们的英语应用当中小词往往是重头戏 除了做形容词之外 secret 做名词你能保守秘密吗固定搭配保守秘密 Can you keep a secret 您看这个时候就接上了 keep a secret 也就是保守一个秘密 对我们要不要把秘密透露给他一般我们都说 tell him a secret 对不对您看人家这个句子 Shall we let him in on the secret 啊， 我们要不要放他进来就是在这个秘密上放他进来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它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形容词但现在这里却是一个典型的名词了 对呀、let him in on the secret 泄露秘密给谁 特别好这个例句 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雄心壮志掩饰掩饰不就是藏着秘密吗 对 不就是藏着掖着的意思吗不藏着掖着藏着掖着叫做 make secret of something He made no secret of his ambition. 哎，这句话很好，大家仔细来看 ，made no secret of， 就是不把什么事情当秘密。那言外之意就是不掩饰了， 不掩饰了 啊。所以您看哈，在这个例句当中呢，它的中文是没有掩饰，是动词吧？但是你看它的英文就是 made no secret， 就变成了一个小名词的结构搭配。 很好，官方秘密 official secrets。国家机密 State secrets 这是最高机密了 对 State secrets 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最高机密叫 Top secrets 也行啊，所以咱们今天这词汇课一开场就非常的秘密 哦，对没错 非常的秘密这让大家记住 SE 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分离和分开 没错没错 好 所以咱们今天课还东西不少你看又学前后缀词根还得学习这些单词还有很多单词的这个熟词生义 还有搭配 对 第二个单词来看看 seduce 这个 seduce 这个词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啊，特别重要在这个词当中有个词根是 duc 我们讲之前来想一想教育英文怎么说 Education 其实以前也和大家反复谈到过啊，这个里面只要看到了这个EDU 或者是 DUC 等等它都可以表示的意思就是引导 拉出来 拉出来拉就是引导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词 seduce 它前面是 SE 表示就是分开嘛对不对我把这个东西给拉出来分开或者是把它引导出来再把它给分离分开让你走弯路让你不走正道想想什么意思 引诱 对你想引诱是不是就是让你做点不好的事情做点坏事 对引诱 对 就是 seduce 这个单词seduce 一定要记住它的这个词根的意思是 duc duc 啊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 就是 引导 引导 引导 还有哪些是这个带这个词根的 其实很多嘛比如像我们说的那个conductor 我们说的导体 哦导体 对不对那个里面其实也有那个 DUC 它也可以表示的是引导对吧所以我们以后再看到这个 seduce 你就记住了永远表示的意思就是引诱 而且这个词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对 它表示的是一种诱骗唆使 对 比如说在高额利润的许诺下呀诱使傅老师把钱交出来对吧就是 the promise of huge profits 巨大的利 润的这种 promise 这种保证呢seduced him into parting with his money. 哎呦，把他的钱都说再见了，把钱就都供出去了。 对 ，party with his money, 就 seduced him into doing something. 哎，您说太好了，这个 seduce 一定是 into doing something, 就它的介词必须用好，是 into。 对。把你诱骗进去干嘛了？ 对，没错， 干嘛事儿了？ 对，因为他其实是诱导、诱骗到了某种状态当中， 哎， 必须是 into 这个结构， 然后还让你心甘情愿的， 哎， 通过那种 persuade you to do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not usually agree， that you would not usually agree。 你以前也不怎么认可，但是花言巧语得您就信了。 对，花言巧语骗你买一个什么东西 啊？ 买一个高价的什么，其实是张纸。 对，没错， 是吧？就那种诱骗，大家看，就这个词。 对，还有你比如说那种电话诈骗，一步步的就引导您按这按那个，做钱没 了。对对对，他是用一种方式呢 ，by making it seemed very attractive， 啊， 让你感觉到看上去可诱人了。 不妨跟大家说个事儿哈，就是我身边的真事儿。我一个好朋友，这一次被骗了70万块钱。 哎呀， 而且跟我年纪差不多，还是一个就是高学历的啊，海外留学经有这样的这么一个人，结果被骗70万。 是不是做类似于什么投资啊？ 对，没错。而且他是学这个的，他就说：“哎呀，天衣无缝，这个项目太好了。”结果交完钱之后，忽然发现。人去楼空， 就再追不回来了吧？ 反正现在报警了， 报警 正在协助帮他那个什么。 哎呦，看看啊、 所以您看，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一定是一个 huge promise， 巨大的一种给你的期许。 期许， 最后的时候，您的钱就没了， 啥也没有。 一定记住负面的意思 ，seduce， do， 后面是 into doing something。 对，诱骗。第三个单词 select。 好 ，select。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选择。 对， 那它是如何成为选择的意思的呢？ 其实特简单，朋友们，您看这个里有一个词根是 LECT， 这个 LECT 其实表示的也就是选择的意思 啊。 啊， 这个 LECT 也是选择的意思。 对，那好多朋友会说了，你前面有个 SE 不是分开吗？选择就是分开，你怎么又分一回啊？那这个词的含义真正的意思就是精挑细选。 哦，分开选择，摘选出来。 对，就是选好几回，好好选 ，select。 睁大眼睛，好好选。 没错 叫 select。 嗯， 分开选择，挑选。 嗯， 生活中怎么用呢？用于什么？选择、选拔。 对， 都可以。 嗯，你比如说，他未能入选这个队儿，怎么说？ 大家说这个选择的本意是什么？不就是从一群人当中挑出几好的吗？ 就是选拔嘛。 是吧？ 对，所以你看这个词当中啊，它的前缀和词根特别的清晰，怎么选，再来一次选择，所以就是精选， 精选， 选拔 啊、他没有能够入选这个队，He hasn't been selected for the team。 这个里面大家看哈、啊，是 he hasn't been selected， 是没有被选择上。 就是一个被动语态嘛， 对， 被选上， 选那如果选上是干嘛去了呢 ？For the team 是进入到这个队当中的 哦， 所以那你他就说没选成，没进入到那个队里面去。 给什么东西选人叫 select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对， 为哪个东西选人、select somebody for something？ Select you for the team？ 对， 为这个队选人选你？ 没错，没错。对， 好， 所以我们说选拔人才就是这个词 select for 就行了。 再来一个商务一点的。 好， 我们的所有旅馆都是精心挑选的。 精 心挑选最为合算了。All our hotels have been carefully selected。 这个里面呢又用到了副词加上一个被动语气的形式 carefully selected。就是精挑细选，这个就已经选了无数次了哈。 对，精挑细选，选来干嘛呢？For the excellent value they provide。 那就是为的是要获得一个最好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 they provide， 是这些酒店所提供的。 哎，最为合算的。 对，没错， 一个这个价值。 对 ，excellent value they provide。精挑细选学会了 carefully selected。 另外呢想和大家说哈，这个词经常呢它用于被动语气啊，不会说我们选择，当然你在口语可以这么用啊，你要是想表达比较正式的用语的话，还是用什么东西被选择。 明白了。 他被选作当了什么东西？他被选择被选作当了当了大队长。 嗯， 他被选择当了公司的什么 总监？ 哎，就是一个人被选出来，我们通常用 someone was selected as something。接一个他的职务。 对，那朋友们注意哈，这个后面不能够直接挂双宾语，必须接上 as， 后面再接职位。 as 的意思就是作为。 对， 他被作为一个什么东西给选了出来。 嗯， 他被选为巴斯地区的一个议员候选人。 嗯 ，She was selected as the parliamentary candidate for Bath。 这个里面的 parliamentary 啊，就是我们说的议会的。然后后面的是一个 candidate， 就是我们说的 候选人。 哎，所以说 parliamentary candidate 就是这个议员议会的候选人。 对，前面的短语搭配是 be selected as， 生活中大家可以去套用啊。 嗯， 谁被选出来做了什么？ 哎、那您说啊，说哟，他被选成当班长了，怎么说呢？ 哦、，she was selected as the monitor。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特别好使 ，be selected as 就行了。 对，选出来那还是份荣耀呢。 对， 是不是？ 再强调一下，通常咱们用被动语气， 一定是被选出来的。 嗯嗯。 好，然后呢？您看，随机选择怎么说 ？Randomly selected。 嗯 ，randomly selected。 像我们出国的话，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住这个宿舍呀，它不是说按照班级啊等等去分的，可能就是一种 randomly selected。 啊 ，randomly 是就是随机的， 随机的就选了。 random、就是一种很随意、很散漫的。 对，所以你说 at random 啊，就是我们说的随机性地。对吧？ 啊、哦，有一个比较文学的用法啊，我们说谁是谁的那个作品选、或者是诗选、这个选是什么？是不是选择出来的呀？ 对 ，selected poems of T.S. Eliot。 嗯，这个艾利奥特的诗集精选。请大家注意啊，通常不是随意的选，一定是精选，就叫做 selected poems。 哎，所谓的诗选啊，什么文章选，都是精选出来的。 对 ，selected poems。 嗯， 好，都是备选啊，都是被动语态。您看， 对 ，selected。 对，这个艾略奥特的这个诗歌哈、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很好。比如像他说的这个埃尔弗雷德的情歌啊，很长这个诗，但是你读完以后会有一种人生哲理的一种体会。 哎呦，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特别喜欢读那个 艾略奥特的诗、 对， 真的。 然后对、还给我们讲这个诗歌的鉴赏啊， 鉴赏。 哇，讲的真是，我觉得自己，哇，你就觉得一个做学问的人，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在这种对这种文学作品的这种欣赏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挺感动的。 就是对于文字的一种雕琢的美的鉴赏。 关键是他这个人吧，咱们作为一个外国人，咱们能读懂人家的诗，还能够从中分析出很多这些诗里面所代表的人类共通的一些意境， 那种普世价值 啊。对， 哎、您在大学时比较喜欢哪些诗人呢？ 反正都读挺多的，但是呢、都背不下来。 真 对不起老师，还给老师， 都还给老师了。 上课听挺认真的，就都没背下来 啊。但或许我们从诗歌当中不见得背什么，它潜移默化的会影响着我们的人格形成。 对，是是是啊，所以有空的时候大家要多读点诗。 行， 好，好，这就是 S E 的前缀，表示分开和离开。 对， 我们用了三个单词和它的词根来做讲解。 嗯， 第二个今天要学习的前缀呢，就是 semi，semi，S-E-M-I。semi 固定意思，它只有一个， 就是半，一半的半。 对，半。 Sorry， 不得，我的北京儿化音来了，是吧？ 您那个是大半儿吧，做半儿吧， 做半儿啊， 这个是一半的半、 对对对，一半。 什么东西是一半的呢？ 我想一个圆，把它变成一半，是叫半圆。 一个决赛，一个比赛，到了 中间的时候， 中间的时候叫半决赛， 没错没错， 这个就是半的概念，都不用说吧，大家都知道半是什么了， 是 就是 half， 对，就是 half 的概念，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圆叫做 circle， 那您说半圆呢？ semicircle。 哎呦，这么简单呀、semicircle 就是半圆，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 你看一加上 semi 以后，一个单词的意思清清楚楚地放在那儿， circle、semicircle， 圆，一半的圆，半圆。 明白了， semicircle。 对，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哈，叫做 semiconductor。 那就要说一说 conductor 是什么意思。哎，等会儿，刚才我记得富妈刚说了，D U say 是引导的意思。 对，duct 其实也是引导的意思啊，它们其实都是些相同含义的词根啊。那么这个 or 呢，大家注意啊，它除了表示人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示工具。 工具， 哎，所以 er 和 or 都表示人。那为什么说 er 它的社会地位要高一些呢？因为 er 仅仅表示的是从事某种专业性质的人，而 or 除了表示人以外，更多的表工具。所以你想，人和工具画在一起，那这样的职位可能就不如 er 所带来的职位对应了人了。 原来这就是 or 后结尾和 er 结尾的一个比较原始的一种区别。嗯、 对，没错，您说的是。哦、那我们再来看前面 con， 给您讲过前缀是一起的意思，所以这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呢，它组合在一起以后是能够引导一些什么事情。大家看，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导体吗？ 哦，导体、啊、 你看，我通过它，我这个和那个就能够引导在一起了。 哦，它是传导的那个意思。 对， 通常是固体吧， 肯定是 a solid substance。 嗯， 啊，或者是有时候来导个电。 嗯， conducts electricity in particular conditions， 是不是？ 对，所以这就是导体啊，就叫做 conductor。 那咱们再来看前面那个 semi， 刚才说了是半的意思。 哦，半导体。 对，那这个词呢，大家不要读成 semiconductor 啊，它的那个重音呢是放到后面，所以是 semiconductor。 哦 ，semiconductor。 对。 哦、 嗯、 ，semiconductor。 嗯。 好，其实这第一个词啊，半圆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例句的。您比如说，我们坐在炉火前，围成一个半圆形。哎，这是不是生活中？ 哎，这特别好。 篝火晚会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坐在篝火前哈、啊，然后围成半圆形，那个围成半圆形怎么说呢？ 叫 we sat， 就是 we sit 的过去式嘛。 是， 那 we sat in a semicircle round the fire。 哎，大家看哈，这个里面 semicircle 结束了啊，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圆形，就以一个圆形席地而坐。We sat in a semicircle。然后什么样子这个 semicircle 呢？后面说了 round the fire， 哦，在火边的这个圈儿， 哎，圆形。 哎呦，我说这句话太妙了。 怎么着，还唱个歌吧？ 让我们荡起双桨。哎，不对，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哎呀，太美了。 下一句， 我们坐在高高的火堆旁边， 谷堆旁边。 哎，那不火吗？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回到了童年， 是吧？ 对， 好美好，美好。 对 ，semicircle。 嗯，比如我们以后玩什么篝火晚会之类的，咱们就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啊？哎、对吧？ 成什么形叫 in a semicircle？ 对，那比如让我们做成一个圆形，坐在火炉边，怎么说呀？ 就是 set in a circle around the fire。 没错，没错 ，let's sit in a semicircle round the fire。 嗯 嗯， 好，再来看一个半的哈、啊，半决赛。嗯，决赛的单词儿， 决赛大家都知道叫 final。 你经常看体育节目的话，这个词经常出现的。 决赛 final、嗯、final 就是两个之间选一个胜者、嗯、叫 final。 没错， semi-final 呢，半决赛。 嗯， 那就是说 就是这个决赛的一半呗， 一半半决赛、啊。 对， 一般我们都是看体育比赛的时候都说啊，谁谁谁打入了什么男子单打半决赛。 哎呦，那这个打入决赛怎么说呀？ He's through to、 哦、 through、 哎、through to 通过。 对， be through to 通过了。通过到哪儿了呢？ 嗯， 到 to the semifinal of the men's singles。 这个 singles 啊，不要把它翻译成是单身啊，它表示的意思就是这个单打是一个体育术语了，对不对？ 对 啊。那男子单打呢，大家看啊，是 men's singles。 men's singles 啊，它是一个 men 加撇 s 的结构，你看又复数再加撇 s， 没见过吧？ 男子的， 对， 单打， 对， 比赛、 啊、记住啊，同学们，是复数的再接 PRS 这么一个结构、嗯、Men's Singles、 哎、通常就用在体育的比赛当中了。 好，那您再记一记哈，那个进入半决赛，那个进入怎么说来的？ Be through to。 对， Be through to、 哎、以前我们讲过 through 这个单词表示历经千辛万苦、嗯、哎呀，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好不容易进入了。 对，没错、哎、 叫 through to、嗯、 through to。 好，这就是 semi 的意思，比较简单，就是它一个意思没别的， 就是半。 好，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前缀，sub 这个 sub 前缀啊，也在我们考当中经常出现的。 我们先不说别的，给大家说地铁那词儿，看谁知道地铁怎么说。 特简单， subway。 subway 是吧，那为什么它叫地铁呢？ 因为这地铁啊，通常情况下是在地底下打出的隧道。 那个 way 是路吧？ 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是路。那么这个 sub 呢？ sub 大家想想，这个路在哪儿呢？没在地面上，是不是在地下？ 它在地下。 因此呢 ，sub 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就是在什么什么下面这样的意思。 哎，下面的道路，走在地下的道路就是地铁。 对， 所以 sub 的含义就是表示下面的往下的那个方向。 没错。我们现在呢来看第一个单词啊，叫做 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您别看它挺长的，其实可以分离出来 ,sub 加上 conscious。 对。然后这个 conscious 啊，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把它进行分解。 哟，还能分解。 还能分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前面哈 ,sub, 刚才给您讲了表示下的意思。后面呢这个单词大家都知道叫 conscious, 我们说的有意识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单词当中那个 con 表示一起，后面的 scious, 大家注意它其实表示的是知识的意思。我们看一个词是 sci, 大家想一想科学怎么说？ science, 没有问题吧？所以这个词表示的是知识或了解知道这样的意思。 你是说 SCI? 对，这个词根。 表示知识了解知道。 那您想想，所谓的你了解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是不是就你的一种意识啊？ 然后这些东西集中到一起来了。 对，就是你内心脑子里的所思所想，那个意识。 你的那些意识，你的潜意识，就是你每天起心动念啊，想的这些事情， 对，没错， 全部集中到一起了，就成了你的意识，成为你的意识， 是 叫 conscious。 那种呢是一种主动的意识啊， conscious。 大家看前面有一个 sub, 它不是你主动的，它是在某些突发事件到达你面前的时候，你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就能够在你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内部那个这个行为的下面就产生了一种想法。 比如说有只小狗在追傅老师，傅老师第一反应就是拔腿就跑，他没来得及思考呢，拔腿就跑，这就是他的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 对，就不是我的那种仔细的琢磨以后， 还没想呢就拔腿就跑。 我有那么点小 就拔腿就跑， 拔腿就跑，对对对， 就是那种 subconscious, 是我们平时我们意识不到的东西。 对， 但是它就像一个冰山一样潜伏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的深处。 没错， 它什么时候能浮现出来呢？ 那就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然后刺激了你，你就应激性的就产生了。 还有会在我们的梦境当中浮现出来。 哦，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的 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 白天我们活动着的时候生活在潜意识 conscious 里，而夜晚我们活跃在 subconscious 当中。 太好了。 所以有时候你白天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没有来得及进入你的潜意识当中呢，全部沉淀到 subconscious 当中去了。 其实这也是大脑的一个二次工作的过程，是不是 啊？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很大的一个宝藏， 真是的啊！ 我们认识的很少， 对，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多多开发一下。 对，那多做多梦是吧？ 那不是想做就能做。 所以你看，它不受控制，它是一种下意识的， 是， 对吧？ subconscious, 我们人类就是自己不容易掌握得了。 对，那请大家注意哈，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啊，因为后面有 ous。如果您说下意识，它的名词是什么呢？ subconsciousness, 对，后面我们再接上名词的后缀 ness 就行了。 有的同学觉得这个词很词义很玄奥哈，其实它的一个英文解释呢就是说 the part of your mind, 你大脑中的你意识中的一部分，That contains feelings, 出现了一些情感， 它包含这些情感，这些情感是 that you are not aware of, 你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 你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你不知道你自己其实内心还有一种这样的情感。你比如说很多人有没有做过那个考试考不过的梦？ 哎，有 做过吧？ 对， 有没有做过那种非常想跑快跑不快的梦？ 是吧？ 对。 有没有做过那种高处跌落的梦？有吧？ 有。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集体的 subconsciousness。 明白了。那这种东西呢，也是你的一种感受，但这种感受可能在你的那个意识当中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对， 对， 对， 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存在了。它会在什么梦境当中提醒你？ 嗯， 说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一部分 feelings。 明白了。哎， 平时觉得啊，生活还挺好的。哎呦，晚上老做什么？哎呦，一会儿没考试没及格呀，交白卷了呀。 嗯， 说明你有一种什么呀？有一种飞机意识。 我经常做的那个梦就是，哎呀，赶快起吧，那个迟到了，上课了， 对吧？来不及了， 对， 就是那种就怕跟不上。 对对对对，着急， 就是一种有危机意识、危机感，就生怕自己漏掉点什么。 您说的太对了， 是吧？ 最近是不是在学习那个心理学？ 随便那个感应一下就有了，开玩笑哈，就是说吧，就是当然也学习过，是吧？咱们也可以去学习研读一下，包括很多的一些著名作家，像荣格、弗洛伊德，他们都有关于人类的 subconsciousness 的一些研究。 对，没错。 就说这个词吧， subconsciousness 就是潜意识。 对， 这是最难的一个词了。 对，实际上呢，这个金丁老师刚才所举的这两个荣格哈、和谁来了？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都是很著名的心理学家。这些心理学家不仅仅在自己的本学科里面哈、去帮助大家阐述人的一些行为，其实他们的这些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对于文学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的。 你比如说乔伊斯，他就是利用这个意识流的写作法创作出了一些新的小说形式。 是的。 还有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个一些尤其是美国的作家，比如说劳伦斯啊，他的很多小说也是透过行为去分析背后的心理活动。都是像您刚才所说的潜意识、下意识这种心理学分析构建出来的新的小说描述形式。 对呀，我们作为人类难道不应该对自己自身感到很感兴趣吗？因为我们自身还有很多没有认识到的地方，对不 对？ 我们之所以是自己，难道不对我们个人、我们这个集体、我们这个人类共同的这个集体产生兴趣吗？ 真是， 是吧？ 嗯，是，您说的对。 来、看第二个单词 ，submerge。 对 ，submerge 这个词儿啊，也是我们考试很重要的，其中包括了一个词根，就是M-E-R-G 这个词根表示的含义是沉或者是淹没这样的意思， 有也有到那个下面去的意思 啊，对，也下去了， 它专门指的是水的这种沉和没吧。 嗯，通常指的是这个，你比如说船就没掉了 哦。 那回头再来看前面的 SUB 也是表示下，所以您看它确实沉没了，往哪沉呢？一直往下沉，它又是一种很强化的这种方向感， 那就是已经没入水中了、浸没了、淹没了，尤其是指 under the surface of water or liquid， 或者是水面或者液体的表面已经往下沉了。 哦，比如说那种潜水艇。 哎， 潜水艇这单词很有意思，叫 submarine、 对， 你看看就是 SUB 打头的吗？是吧？不就是潜到水下面的艇吗？ 对，没错，没错，没错。Marine 啊，我们说就跟水、跟海相关，对不对啊？这种工具 ，SUB 底下水底下的那个工具就是潜水艇。 哦，潜水艇。 对， 说农田啊被洪水都淹没了。The fields had been submerged by flood water。 这里的 flood water 啊，就是洪水的意思。那么我们说田地是被洪水淹没的，它一定是一个被动语气，所以是 the fields had been submerged by flood water。 大家注意这个词啊，那可真是全部都没到那水面以下了，一点儿都不能露出来啊。 因为他说的是 under the surface of water。 不是说哎呦，我还露一个头在外边、那个就不是 submerge 了， 就全淹了， 就淹了，你看不见了都。 对对对， 当然它可以指我们的一些情感和思想是一种被淹没的，被藏起来的，掩盖着的。 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心里面啊，早已淹没的疑团突然又浮现出来了。 哟 ，doubts that had been submerged in her mind suddenly。resurfaced， 这个 resurfaced， 您看多好的一个词，就又一次的 浮到表面， 特别特别形象啊， 特别形象。re 再度，刚才我们上周学过了 re 再次， 对 的一个含义 ，surface 表面。 对，那这里有他的疑惑被怎么样了呢？大家看哈，是 had been submerged in her mind， 就是在她的思绪当中早已经被淹没了的。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都不去想了。 对，就早已忘怀的、释怀的那种东西了。 突然间又重新浮上心头。 对， 我们所说的重新浮上心头啊，都是这个词 resurfaced。很好， 很棒这个词， 很棒。所以又学习了淹没，又学习了浮现。 哎，对，一下就两个这个一对同义反义词、啊、 反义词就出现了。 对，咱们背一背啊，朋友们，一个是 submerged， 一个是 resurface， 一上一下 一下。好，最后一个单词 subtract。 好，这个词当中有一个小的词根是 tract， 咱们也讲过了，表示的就是拉低词， 拖拉机 tractor。 每一次傅老师说 tract、我都会说拖拉机 tractor。 你是多爱拖拉机， 说明我记住了这个， 明白吧， 说明我记住了这个词根，是不是、tract。 对，那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前面呢是 SUV， 往哪拉？ 往下拉， 往下拉吧。那您想想啊，这东西呜呜的越来越多，我把它蹬下来，蹬下来，那言外之意，让它的体重、它的体积变得怎么样？ 变小啊。 那是不是就把它减少一些东西啊？ 就是减，减去，精简什么？ 对， 把它往下面拉点下来， 特别好， 拨点下来。Subtract， 就是我们所说的减去减法。 哎呀，那这个句子怎么说哈？九减六等于三。 Six。Subtracted from 9 is 3。 哎呦，这表示的是6从9里面减掉，剩下的是3 啊，就是说6从9里边拉出来了。 对对对，蹬下去， 蹬下去了、就拖出来了，就被拖出来了。 对对对， 人家也真是挺形象的哈。就从9里面呢、拖出来一个6， 然后剩下的、 就是三， 而剩下的就是还就是 is three 啊，六被九被从九里拖出来，剩下了三。 对，所以朋友们，你看啊，我们中文叫做九减六等于三。 对，咱们中文是九做主语。 对对对， 结果是六被无情的拖出来，最后剩下了三。Six subtracted from 9 is 3。 没错。 哎，它是专门指 numbers 吗？To take a number or amount, an amount away from another number or amount. 应该是不仅仅有数字，还有某些量都可以的。 数字，可能是数字比较多一点。Subtracted， 觉得很拟人哈。 对，其实这个 subtract 还可以表示削减的意思啊。你比如说削减开支，就叫做 subtract, expenditure， 削减开支。 明白了。好，最后一个词刚才讲过了， subway 就是地铁。 对， 就关于那个地铁呢，当然也有一些说法叫 underground。 也是。 对， under 就是下面， underground railway 啊， ground underground ground 也是啊， ground 就是地嘛。所以 underground 就是地铁。 对， 你看在英国、人家的所有的地铁站下面、上面都写 underground， 英式的英语了 啊，就是 underground， 就是地铁。 Subway 应该是美式英语， 用的比较多的哈。 对， 那我们说那个乘地铁，咱怎么说呀？咱们说 take the subway， 或者是 ride， 乘和骑的那个单词 ride the subway。 对，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可能大多数会说 take the subway， 是吧 ？ride the subway 也行。 那我们可以说 buy subway， 去哪哪 buy subway。啊，所以这里还有是一个 take subway， 还有 ride。你说这 ride 是骑的意思哈，它怎么能够坐乘地铁？ 可以啊，骑地铁嘛，反正 啊一样是吧？ 差不多。 对， 骑乘嘛。 对对对，哎，没错没错。另外就是大家也不用较劲哈，说哎，我看到有的地铁还在上面走呢，像咱们北京的13号线，还有这个4号线上天入地的，对吧？ 但人家站在下面。 哎，就是统称，其实它去叫 subway， 或者是。 那个地铁站呢？Subway station， 是吧？ 对 ，subway stop， subway station， 都可以， 对，都是可以的。 好，这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前缀啦。 一听啊，就是金童老师不经常坐地铁， 哪有 啊？ 我们还给地铁录过报站呢。 哦，对对对对， 是吧？ 对，哎，几号线来的？ 当年的一号线、 号线 二号线， 你太厉害了， 主干线啊， 厉害厉害， 没有对那个。 对咱们那个城市的交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嗯， 微薄的贡献。 太好了。 来，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这个前缀啦，我们给大家读一下它的发音。SE 表示的是分开或离开。 Secret 做名词秘密，做形容词秘密的。 Seduce 做动词勾引引诱。 Select 做动词选择。 SEMI 表示半。 Semicircle 半圆。 Semiconductor 做名词半导体。 Semifinal 也可以做形容词，还可以做名词半决赛或半决赛的。 SUB 表示下。 Subconscious 做形容词下意识的潜意识的。 Submerge 做动词沉没淹没。 Subtract 做动词减。 Subway 做名词地铁。 好，大家发现今天的词语没有上一周的难了。 嗯，但是我觉得很生活化。 生活化呀， 嗯， 这个秘密生活中都有的啊。 嗯， 我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啦啦哈啦啦啦啦， 从小都会唱的这歌是吧，嗯？ 小龙人吧，这个是， 哎， 是吧？嗯， 哎呦，真是有年头了， 暴露 年 纪 了，暴露年纪了。 还有我们说那个乘地铁啊，可以用 take subway， 也可以用。Ride subway、嗯嗯 啊，一半的半我们学会了， 嗯， 是吧 ？Set in circle round the fire， 围着篝火做一圈。 哎，半球怎么说？咱们教大家一下。 Semicircle， 半球。 Semisphere， 对 ，semisphere 啊 ，semisphere，sphere， 嗯， 好，词汇量可以啊， 挺好玩的啊。 Sub 表示下面了哈， 对， 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今天我觉得大家学的还是挺饕餮的哈。你别看它简单，好多词儿、好多表达、好多搭配，您还得多去背一背去。有的时候跟老外聊天，用他们的一些本土化的介词搭配，他会感觉到您的英语非常的地道。 啊，没错。 嗯， 大家还是挺喜欢今天的这些词语的。有个同学说：“哎呦，他说记笔记记了两页，写了两页笔记。”今天只能写两页笔记，我们的稿才半页呢。 对呀，啊，您呀，赶紧把那个您的笔记拍下来，发给晶晶老师的公众号来说一下。 英语 PK 台。 对，嗯， 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后啊，下午5-6点的时候为大家推送音频和全文本。您有好的笔记也发上来，我们给大家帮您那个呈现一下哈。 嗯，没错。 鼓励一下其他同学一起来学习。 对，还有好多同学会说，我想提高口语，有什么好方法吗？ 啊，哦，可以购买我们的最新的口语书， 嗯， 每天口语5分钟，每天5分钟口语精选。 嗯嗯， 谢谢傅老师， 特别好啊，朋友们， 特别好， 真的，我这良心之作，我觉得我都很有收获，良心之作很有收获。 谢谢傅老师，谢谢同学们的收听，嗯，我们下次词汇课再见， 拜拜。 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